《汉书》卷二十七中之下，《五行志》第七中之下。传曰：世之不明，是谓不哲。绝旧书，绝伐恒欲，绝吉吉，实则有草妖，实则有裸虫之孽，实则有阳货，实则有木阿，实则有赤省赤祥，为水利火。世之不明，谓之不哲，哲智也。诗云：尔德不明，以无培无清，不明尔德，以无备无策。言尚不明，暗昧蔽惑，则不能知善恶，亲近习，长同类，无功者受赏，有罪者不杀，百官废乱，失在舒缓，故其旧书也。盛夏日长，孰以养物？正迟缓，故其乏常欲也。欲则冬暖，春夏不和，伤病民人，故吉吉也。诸不行，则霜不杀草；由臣下，则杀不以食，故有草妖。凡妖，貌则以服，言则以失，听则以声，视则以色者，五色物之大分也，在于省祥。故圣人以为草妖，失禀之明者也。温欲生虫，故有裸虫之孽，谓明特之类，当死不死，未当生而生，或多于故而为灾也。刘歆以为属私心不容，于意刚则包柔为离，离为火为木，阳上脚下蹄，刚而包柔，阳大木而不精明，士气毁，故有阳祸。一曰：鼠岁阳多易死，即为怪易事也。吉人则多病木者，故有木阿。火色赤，故有赤省赤祥。凡事伤者，病火气，火气伤则水利之，其吉吉者顺之，其福曰寿。刘歆释传曰：有与虫之孽，积祸。说以为与天文，南方会为鸟星，故为与虫，或亦从与，故为积。积于义，自在训，说非是。数征之恒欲，刘向以为春秋无兵也，小欲不书，无兵然后书，举其大者也。经房一传曰：路不遂行，滋味期绝就欲，雨雪四至而温，臣安路乐意滋味乱，欲而生虫，知罪不书，滋味书，其欲夏则暑杀人，冬则雾花食，众过不诛，滋味无争，其咎当寒而愈六日也。桓公十五年春无兵，刘向以为周春今冬也。先是联兵邻国，三战而再败也，内失百姓，外失诸侯，不敢行诸伐。郑伯突窜凶而立，公与相亲，长养同类，不明善恶之法也。董仲舒以为相夫人不正，因失节也。成公元年二月无兵，董仲舒以为方有宣公之丧， 君臣无悲哀之心，而抗阳作丘甲，刘向以为时公幼弱，正舒缓也。襄公28年春无兵，刘向以为先是公作三军，有亲陵用武之意，于是邻国不和，伐其三鄙，披兵10余年，因之以饥馑，百姓愿望，臣下心离，公惧而迟缓，不敢行诸伐。楚有夷狄性，公有纵楚心，不明善恶之应。董仲舒指略同，亦曰水旱之灾，寒暑之变，天下皆同，故曰无兵，天下异也。桓公杀兄弑君，外城宋乱，与郑异义，背叛周氏。成功时，楚横行中国。王札子杀少伯、毛伯，晋拜天子之师于茂戎，天子皆不能讨。襄公时，天下诸侯之大夫皆执国权，君不能治。建将日甚，善恶不明，诸伐不行。周失之疏，秦失之急，故周衰亡韩遂，秦灭亡豫年。武帝元寿6年冬无兵，先是毕年遣大将军卫青霍去病攻祁连，掘大墓，穷追单于，斩首10余万级，还大行庆赏。乃闽海内勤劳，是岁遣博士楚大等6人持节巡行天下，存赐官寡，假与乏困，举一意独性君子，以行在所。郡国有以为便宜者，上丞相御史以闻，天下咸喜。昭帝始元2年冬无兵，是时上年9岁。大将军霍光秉政，使行宽缓，欲以月下。西宫33年12月，允霜不杀草，刘歆以为草妖也。刘向以为今10月，周12月，于意五为天位君位，9月阴气至，五通于天位，其卦为波，波落万物，是大杀矣。明因从阳命，臣受君令而后杀也。今10月允霜而不能杀草，此君诸不行，舒缓之应也。是时公子遂专权，三桓始仕官，天界若曰：自此之后，将皆为乱矣。文公不悟，其后遂杀子赤，三家逐昭公。董仲舒指略同，经房易传曰：臣有缓滋味不顺，决意双不杀也。舒序曰：一至向太戊，伯有祥，桑谷共生。传曰：俱生乎朝，7日而大拱，一至借以修德而木枯。刘向以为阴道既衰，高宗乘臂而起，尽梁安之哀，天下应之，既获显荣，待于正事，国将危亡，故桑谷之义现。桑由桑也，谷由生也。杀生之柄失而在下，尽草妖也。亦曰： 野木生巢而暴长，小人将暴在大臣之位。威王国家，向朝将为虚之应也。叔序又曰：高宗继承汤，有非至登鼎耳而构。祖己曰：为先假王正绝世，刘相以为积垢名者雄也，以赤色为主，于邑离为治，至南方仅赤降也。刘歆以为与崇之孽，亦有鼎卦鼎宗庙之气，主气奉宗庙者长子也，野鸟自外来入为宗庙气主，是祭祀将义也。义曰：鼎三足，三公相，而以耳行，野鸟居鼎耳，小人将居宫位，拜宗庙之祀。野木生巢，野鸟入庙，拜王之义也。武丁恐害，谋于忠贤，修德而正事，内举富岳，授以国政，外伐鬼方，以安诸夏，故能攘木鸟之妖，至百年之寿。所谓六立作县，若是公欲，五福乃将，用章于下者也。亦曰：今立木，曰木不屈直。西宫三十三年十二月李梅时，刘相以为周十二月今十月也，李梅当剥落，今反花时近草腰也，先花而后实，不输花，举重者也。因承杨氏，向陈专军作威服。亦曰：东当杀，反生，向交臣当诛，不行其法也。故东花者，向臣邪谋有端而不成，至于时则成矣。是时西宫死，公子遂专权，文公不误，后有子赤之变。亦曰：君舒缓甚，玉器不藏，则花时复生。董仲舒以为李梅时臣下强也。既曰：不当花而花，亦大夫；不当时而时，亦相士。东水王木相，故相大臣。刘歆以为数争皆以崇为孽，私心裸崇孽也。李梅时属草妖。惠帝五年十月，桃李花早时，昭帝时上林苑中大柳树断铺地，一朝起立生枝叶，有虫食其叶，成文字曰：公孙病已立。有昌邑王国社有枯树复生之叶，虽梦以为木阴类下民相，当有故废之家，公孙氏从民间受命为天子者。昭帝复于春秋，霍光秉政，以梦妖言诛之。后昭帝崩，无子，征昌邑王贺嗣位，狂乱失道，光废之，更立昭帝兄魏太子之孙，是为宣帝。帝本名病已，经房易传曰：枯阳生啼，枯木复生，人君无子。元帝初元四年，皇后曾祖父济南东平陵王勃木门子柱促生之夜，上出屋 刘向以为王室贵盛将代汉家之相也。后王莽篡位，自说之曰：初元四年，莽生之岁也，当汉九世火得之恶，而有此祥兴于高祖考之门，门为开通，子由子也，言王室当有贤子开通祖统，起于柱石大臣之位，受命而望之福也。建昭五年，兖州刺史号赏晋民思索自立社。山阳拓毛乡社有大槐树，立伐断之，其叶树复立其故处。成帝永始元年二月，河南皆由出树生之如人头，眉目须皆具，无发耳。哀帝建平三年十月，汝南西平遂阳乡筑铺地，生之如人形，身青黄色，面白，头有髭发，稍长大，凡长六寸一分。经房亦传曰：王德衰，下人将起，则有木生为人状。哀帝建平三年，零陵有树将地，为丈六尺，长十六丈七尺，民断其本，长九尺余，皆枯。三月，树促自立故处。经房亦传曰：气正作淫，绝腰木断自主，非后有砖，木铺反立，断枯复生，天必恶之。元帝永光二年八月，天欲草，而叶相纠结，大如弹丸。平帝元始三年正月，天欲草，状如永光时。经房亦传曰：君吝于禄，信衰贤去，绝邀天欲草。昭公二十五年夏，有渠玉来朝，刘歆以为羽虫之孽，其色黑，有黑翔也，事不明，听不聪之法也。刘向以为有非有欲不言来者，气所生，所谓省也。取欲言来者，气所至，所谓想也。取欲夷狄徐藏之秦，来至中国，不徐而朝，因居阳位，想济世将逐昭公，去公室而居外野也。渠玉白羽，汉之祥也，居徐而好水，黑色，为主疾之应也。天界若白，既失重不可疾报，疾报因将持节，阳以逐耳。去公室而居外野矣，朝不务而举兵为济世，为济世所败，出奔于齐，遂死于外野。董仲舒指略同。景帝三年十一月，有白景乌与黑乌群斗楚国吕县，白景不胜，躲泗水中，死者数千。刘向以为晋白黑翔也。使楚王务暴逆无道，行辱深宫，与吴王谋反。乌群斗者，失战之相也。白景者小，名小者败也。堕于水者，将死水地。王务不务，遂举兵应吴，与汉大战，兵败而走。至于丹徒 为越人所斩，堕死于水之孝也。经房易传曰：逆亲亲，绝邀白黑乌斗于国。昭帝元凤元年，有乌与雀斗燕王宫中池上，乌坠池死，尽黑翔也。时燕王旦谋为乱，遂不改物，伏孤而死。楚燕皆骨肉翻尘，以交怨而谋逆，具有乌雀斗死之祥，形同而沾合，此天人之明表也。燕一乌雀斗于宫中而黑者死，楚以万数斗于野外而白者死，想燕阴谋未发，独王自杀于宫，故一乌水色者死。楚抗阳举兵，军师大败于野，故众乌金色者死。天道精微之效也。经房易传曰：专征劫杀，绝邀乌雀斗。昭帝时，有鹈鹕，或曰突厩，即昌邑王殿下，王使人射杀之。刘相以为水鸟色清，清祥也。时王驰骋无度，慢侮大臣，不敬至尊，有扶妖之相，故清祥现也。野鸟入处，宫室将空，王不误，足以亡。经房易传曰：必退有德，绝救狂，绝邀水鸟集于国中。成帝和平元年二月庚子，泰山深桑谷有渊焚其巢，男子孙通等闻山中群鸟渊雀声，往视，见巢然尽堕地中，有三渊寇烧死，树大四围，巢去地五丈五尺。太守平以闻渊色黑，尽黑翔，贪虐之类也。亦曰：鸟焚其巢，旅人先笑后嚎啕。泰山戴宗五岳之长，王者异姓告戴之处也。天界若曰：勿近贪虐之人，听其贼谋，将生焚巢自害其子，绝世异姓之祸。其后赵飞燕得姓，立为皇后，帝为昭仪，姊妹专宠。闻后宫许美人曹伟能生皇子也，昭仪大怒，令上夺取而杀之，并皆杀其母。成帝崩，昭仪自杀，事乃发觉，赵后作诛。此焚巢杀子，后嚎啕之应也。亦曰：王莽贪虐而任社稷之重，足成异姓之祸云。经房易传曰：人君暴虐，鸟焚其舍。弘嘉二年三月，博士行大赦礼，有妃至集于庭，立皆登堂而构。后至又及太常、宗正、丞相、御史大夫、大司马、车骑将军之府，又及未央宫承明殿屋上。使大司马、车骑将军王殷、代诏崇等上言：天地之气以泪相应，遣告人君甚微而著。智者听察，先闻雷声，故月令以祭器。经载高宗构制之意， 以明转祸为福之宴，仅至以博士行礼之日，大众聚会，非及于庭，历皆登堂，万众睢睢，惊怪连日。敬立三公之府，太常宗正点宗庙骨肉之官，然后入宫。其素流告小人，具备深切，虽人道相戒，何以过世？后帝使中常侍朝鸿、赵音曰：“闻卜得志，毛羽颇摧折，累居职者，得无人为之。”因复对曰：“陛下安得亡国之语，不知水主为宁产之计。乌乱圣听如此者，左右阿谀甚重，不待臣因复产而卒，公卿以下保卫自守，莫有正言。如令陛下觉悟，举大祸且至身，身则臣下，省以圣法，臣因当先受诛，岂有以自解哉？今即位十五年，祭祀不利，日日驾车而出，异姓刘文海内传之，甚于京师，外有危行之害，内有疾病之忧，皇天朔现灾异，欲人变更，终已不改，天上不能感动陛下，臣子何望？独有疾言待死，命在朝暮而已。如有不然，老母安得处所？上合皇太后之友，高祖天下当以谁属乎？以谋于贤治，克己复礼，以求天意，祭祀可立，灾变尚可消也。长帝随和二年三月，天水平乡有燕生雀，捕食至大，俱飞去。京房一传曰：“贼臣在国，绝救燕生雀，诸侯枭。”亦曰：“生非其类，子不似是。”史记鲁定公时，季桓子穿井得土否，中得虫若羊，尽羊祸也。羊者地上之物，忧于土中，想定公不用孔子而听季事，暗昧不明之应也。亦曰：“羊去野外而居土否者，想鲁君失其所而居于季氏，季氏亦将居于家臣也。”是岁，季氏家臣杨虎求季桓子。后三年，杨虎结功伐孟氏，兵败，窃宝玉大功而出亡。左氏传鲁襄公时，宋有生女子赤而毛，弃之低下。宋平公母公姬之欲者，见而收之，因名为弃。长而美好，纳之平公，生子曰左。后宋臣伊利谗太子痤而杀之。先是，大夫华元出奔晋，华若奔鲁，华臣奔陈，华和比奔魏。刘相以为实则火灾赤省之名应也。京房一传曰：“尊卑不别，绝邀女生赤毛。”惠帝二年，天欲雪于宜阳，一情所，刘相以为赤省也。时有冬雷，桃李花，常遇之法也。是时正舒缓，诸吕用事， 禅口妄行，杀三皇子，建立妃嗣，即不当立之王，退王陵、赵尧、周昌，吕太后崩，大臣共诛灭诸吕，僵尸流血。京房一传曰：归欲不解，滋味追妃；绝就天欲血，滋味不亲。民有怨心，不出三年，无其宗人。又曰：宁人禄，功臣禄，天欲血。哀帝建平四年四月，山阳胡陵欲血，广三尺，长五尺，大者如钱，小者如麻子。后二年，帝崩，王莽擅朝，诸贵戚、丁父、大臣董贤等皆放徙远方，与诸吕同向，诸死者少，浴血亦少。传曰：听之不聪，是谓不谋，绝就疾，绝乏恒寒，绝疾贫，实则有骨腰，实则有余孽，实则有屎祸，实则有耳阿，实则有黑省黑祥，为火利水。听之不聪，是谓不谋，言上偏听不聪，下情格色，则不能谋虑利害，失在言极，故其就极也。盛冬日短，寒以杀物，正猝破，故其乏常寒也。寒则不生白骨，上下俱贫，故其疾贫也。君言猛而必下，臣战栗而色耳，则望闻之气发于阴声，故有骨腰。寒气动，故有余孽，余以龟为孽。龟能露楚，非极阴也，余去水而死，极阴之孽也。余亦砍为使，使大耳而不聪察，听气毁，故有使祸也。亦曰：寒岁使多死，即为怪，亦是也。及人则多病耳者，故有耳阿，水色黑，故有黑省黑祥。凡听伤者病水气，水气病则火利之，其疾贫者顺之，其福曰富。刘歆听传曰：有介虫孽也，数征之恒寒。刘向以为春秋无其应，周之末世舒缓微弱，正在臣下，欲暖而已，故及秦以为宴。秦始皇帝即位上幼，伪正太后，太后引与吕不韦及嫪毐，封毐为长信侯，以太原郡为毐国，公室苑囿自治，政事断焉，故天冬雷，以陷阳不尽弊，以设危害，殊欲破尽之变也。始皇既冠，矮巨诸作乱，始皇诛之，斩首数百级，大臣二十人，皆车裂以殉，一灭其宗，迁四千余家于房陵。是岁四月寒，民有冻死者，数年之间缓急如此，寒欲折应，此其效也。刘歆以为大浴血，即未当浴血而浴血，即大浴薄，陨霜杀蔬草， 皆常寒之法也。刘向以为常遇属貌不公，经房亦传曰：有德遭险，滋味逆命，决意寒，诸过深，常遇而寒，近六日，亦为薄，害正不诛，滋味养贼，寒七十二日，杀飞禽，道人使去，滋味伤，其寒物无霜而死，涌水出，战不量敌，滋味辱命，其寒虽雨物不冒，闻善不语，绝救龙。桓公八年十月遇雪，周十月仅八月也，未可以雪。刘向以为使夫人有淫齐之性，而还有杜茂之心，夫人将杀，其相现也。还不觉悟，后与夫人俱如其而杀死。凡雨阴也，雪又雨之阴也，非出其时破尽相也。董仲舒以为向夫人专字，阴气盛也。西宫十年冬大遇雪，刘向以为先是西宫立妾为夫人，阴居阳位，阴气盛也。公羊经曰：大玉薄。董仲舒以为公挟于齐桓公，立妾为夫人，不敢进群妾，故专一之相献诸薄，皆为有所见邪也。行专一之政云：昭公四年正月大遇雪，刘向以为昭取于吴而为同姓，谓之吴孟子。君行于上，臣非于下，有三家以强，皆见公行，慢吾之心生。董仲舒以为季孙素任政，阴气盛也。文帝四年六月大遇雪，后三岁，淮南王常谋反，发觉迁到死。经房亦传曰：夏遇雪，借臣为乱。景帝中六年三月遇雪，其六月匈奴入上郡取怨马，立足战死者二千余人。明年条侯周亚夫下狱死。武帝元寿元年十二月大遇雪，民多冻死。是岁淮南衡山王谋反，发觉皆自杀。使者行郡国至党羽，作死者数万人。元鼎二年三月雪，平地后五尺。是岁御史大夫张汤有罪自杀。丞相严清敌作与三长史谋献汤，清敌自杀，三长史皆弃世。元鼎三年三月水兵，四月遇雪，关东十余郡人相识。是岁民不战民前有告者，以半毙之。元帝建昭二年十一月齐楚地大雪，深五尺。是岁魏郡太守京房为石贤所告，作与妻父淮阳王舅张伯、伯弟光劝示淮阳王以不义，伯腰斩，光房弃世。御史大夫郑弘作免为庶人。成帝即位， 显福姑，淮阳王尚书渊博，此与曾家，家属喜者复得还。建昭四年三月，遇雪，燕多死。古勇对曰：“皇后丧残以致祭服，公事天地宗庙，正以是日疾风自西北，大寒遇雪，坏败其功，以彰不祥。以斋戒避寝，以身自责，请皇后救功，隔壁门户，无得善上，且令众妾人人更进，以食薄施。皇天悦喜，庶几可以得贤明之嗣，即不行臣言，灾亦愈甚，天变成形。臣虽欲复捐身关东，不及事矣。”其后许后作祝祖废。阳朔四年四月，遇雪，燕雀死。后十六年，许皇后自杀。殿公元年十月，允霜杀书。刘向以为周十月今八月也，萧卦为官，因弃未至君位而杀，诸伐不由君出，在臣下之相也。是时季氏逐昭公，公死于外，定公得利，故天现灾以示公也。西公二年十月，允霜不杀曹，为四君威，失秉氏之相也。其后卒在臣下，则灾未之生矣。亦故言草，灾故言书，众杀谷。亦曰书，草之难杀者也，言杀书，知草皆死也，言不杀草，知书亦不死也。董仲舒以为书草之强者，天界若曰加诸于强臣，言书以威见济世之法也。武帝元光四年四月，允霜杀草木。先是二年，前武将军三十万众伏马邑下，欲袭单于，单于绝之而去。自是使征伐四夷，使出三十余年，天下户口减半。经房易传曰：“兴兵望诸，滋味无法，绝灾霜，夏杀五谷，冬杀麦，诸不原情，滋味不仁。其霜，夏先大雷风，冬先雨，乃允霜有芒角，贤圣遭害，其霜覆木不下地，宁人一行，滋味私贼。其霜在草根土隙间，不教而诛，滋味虐，其霜反在草下。”元帝永光元年三月，允霜杀丧。九月二日，允霜杀驾，天下大饥。是时，中书令石显用事专权，与春秋定公时允霜同应。成帝即位，显坐坐微服诛。西公二十九年秋，大玉雹。刘向以为盛阳遇水，温暖而汤热，阴气邪之不相入，则转而为薄，盛阴遇雪，凝滞而冰寒，阳气薄之不相入，则散而为陷，故沸汤之在闭气，而沉于寒泉则为冰， 及雪之消，以冰己而散，此其厌也。故薄者阴邪阳也，陷者阳邪阴也。春秋不书陷者，由月食也。西宫末年，信用公子遂，遂专权自恣，将至于杀君，故阴邪阳之象现。西宫不悟，遂终专权。后二年，杀子赤，立宣公。左氏传曰：圣人在上无薄，虽有不为哉。说曰：凡物不为哉不疏，疏大言为哉也。凡薄，解冬之牵羊，夏之伏阴也。昭公三年，大欲薄，是时既是专权，挟君之象现。昭公不悟，后既是族主昭公。云封三年十二月，雷雨薄，大如马头。宣帝帝节四年五月，山阳己阴玉薄如鸡子，身二尺五寸，杀二十人，飞鸟皆死。其十月，大司马霍与宗族谋反，诛，霍皇后废。成帝和平二年四月，楚国玉薄，大如釜，飞鸟死。左传曰：西宫三十二年十二月己卯，晋文公卒，庚辰，将病于曲沃。出将，就有生如牛。刘相以为晋骨妖也。丧凶事，生如牛，怒相也，将有极怒之谋，以生兵革之祸。是时，秦穆公遣兵袭郑而不假道，还。晋大夫先轸谓襄公曰：秦师过不假途，请击之。遂邀小恶以败秦师，匹马击轮无反者，操之极矣。晋不为救，而听虐谋，结怨强国，似被秦寇，或留数世，凶恶之效也。哀帝建平二年四月乙亥朔，御史大夫朱伯为丞相，少府赵玄为御史大夫，临延登受册，有大声如钟鸣，殿中郎吏婢者皆闻焉。上以问黄门侍郎杨雄、李寻，寻对曰：洪范所谓骨妖者也，师法以为人君不聪，为众所惑，空明得尽，则有生无形，不知所从生。其传曰：岁月日之中，则正清受之，今以四月日加辰巳有益，是为中焉。正清为执政大臣也，宜退丞相御史，以应天变。然虽不退，不出积年，其人自蒙其咎。杨雄亦以为骨妖，听师之相也。朱伯为人强毅，多权谋，宜将不宜相，恐有凶恶极极之怒。八月，伯玄作围奸谋，伯自杀，玄简死论。经房议传曰：令不修本，下不安，今无故自动，若有因。史记秦二世元年，天无云而雷，刘相以为雷当托于云， 由君托于臣，阴阳之和也。二是不恤天下，万民有怨叛之心。是岁陈胜起，天下叛，赵高作乱，秦遂已亡。亦曰：义震为雷，为貌不公也。史记秦始皇八年，何于大上，刘向以为晋于孽也。是岁始皇帝长安君将兵击赵，反死屯留，军力皆斩，迁秦民于临洮。明年有嫪毐之诛，于因类民之相，逆流而上者，民将不从军令，为逆行也。其在天文，余星中和而处，车骑满也。至于二世，暴虐愈甚，中用即亡。经房亦传曰：众逆同志，绝妖何于逆流上。武帝元鼎五年秋，蛙与蛤蟆群闹。是岁四将军众十万征南越，开九郡。长帝弘嘉四年秋，玉鱼于信都，长五寸以下。长帝永始元年春，北海出大鱼，长六丈，高一丈，四枚。哀帝建平三年，东来平度出大鱼，长八丈，高丈一尺，七枚，皆死。经房亦传曰：海硕献巨鱼，邪人进，贤人疏。桓公五年秋中，刘歆以为贪虐取民则终，戒虫之孽也，与鱼同沾。刘向以为戒虫之孽属言不从，是岁攻获二国之聘，取鼎异义，兴义启程，诸虫略皆从董仲舒说云：延公二十九年有妃，刘歆以为复返也，幸不食谷，食谷为灾，戒虫之孽。刘向以为妃色清，仅清省也，非中国所有，南越盛暑，男女同穿则，淫风所生，为虫臭恶。是时严公娶其淫女为夫人，既入淫于两书，故非至。天界若曰：今诸爵之上级，否将生臭恶，闻于四方。言不误。其后夫人与两书作乱，二四以杀，足皆被孤。董仲舒指略同。西宫十五年八月中，刘向以为先是西有贤之会，后成元陵。是岁复以兵车为母丘会，使公孙敖率师及诸侯大夫就徐，兵闭三年在外。文公三年秋，狱中于宋。刘向以为先是宋杀大夫而无罪，有暴虐复练之应。谷梁传曰：上下皆和，言甚。董仲舒以为宋三世内取，大夫专自杀生不忠，故终先死而至。刘歆以为终为谷灾，猝遇贼因坠而死也。八年十月中，使公伐诸取虚渠，成吴。宣公六年 八月中，刘向以为先是时宣法举相，后必再如其谋伐来。十三年秋中，公孙归府会其法举。十五年秋中，宣吴蜀岁，硕有军旅。襄公七年八月中，刘向以为先是想兴师旧臣，滕子、谭子、小朱子皆来朝，下成璧。哀公十二年十二月中，是时哀用田赋，刘向以为春用田赋，冬而中。十三年九月中，十二月中，必三中，虐取于民之效也。刘歆以为周十二月下十月也，火星既伏，蛰虫皆避，天之现变，因物类之宜，不得以终，是岁再失润矣。周九月下七月，故传曰火由西流，思利过也。宣公十五年冬，元生。刘歆以为元皮肤之有益者，食谷为灾，黑绳也。董仲舒、刘向以为元明始生也，亦曰黄始生。是时民患尚利益，谢于公田。宣是时出税亩，税亩久民田亩，则每者税其十一，乱先王制而为贪利，故应事而原生，属裸虫之孽。景帝中三年秋，黄。先是匈奴寇边，中尉不害将军纪才官事屯带高柳。元帝元光五年秋，明。六年夏，黄。先是武将军众三十万伏马邑，欲袭单于也。是岁四将军征匈奴。元丰六年秋，黄。先是两将军征朝鲜，开三郡。太初元年夏，黄从东方飞至敦煌。三年秋，复黄。元年，二师将军征大渊，天下奉其意连年。征和三年秋，黄。四年夏，黄。先是一年，三将军众十余万征匈奴。征和三年，二师七万人莫不还。平帝元始二年秋，黄。遍天下。是时王莽秉政。左氏传曰，延公八年，齐襄公田于背丘，见使从者曰，公子彭生也。公怒曰，射之。使人力而嚎，公惧，坠车，伤足，丧惧。刘向以为进使祸也。先是齐襄淫于妹鲁桓公夫人，使公子彭生杀桓公，又杀彭生以谢鲁。公孙无知有宠于先君，襄公处之。无知率怨恨之徒攻襄于田所，想逆其户间，足陷于户下，遂杀之。伤足丧惧，足死于足，虐疾之效也。昭帝元凤元年， 燕王攻永相中使出混，坏都灶。贤其府六七枚至殿前，刘相以为进使祸也。使燕王旦与长公主、左将军谋为大逆，诛杀谏者，暴疾无道。造者生养之本，使而败造，臣府于庭，府造将不用，公事将废如也。燕王不改，足服其孤。经房一传曰：众心不安君政，绝邀使入居室。史记鲁襄公二十三年，古洛水斗，将毁王宫。刘相以为进火立水也，周灵王将拥之，有司谏曰：不可，长民者不重叟，不挥山，不防川，不斗泽，今无执政，吾乃有所避，而古服二川之神，使至于争名，以防王公事，王而事之，吾乃不可乎？聚集子孙，王室欲卑，王族拥之，以传推之，以四毒比诸侯，古落其次，卿大夫之相也。唯卿大夫将以惩戒，则灾祸除矣。不听谏谋，减慢大义，任其私心，色必拥下，以逆水势而害鬼神。后数年，有黑如日者五，是岁早霜，灵王崩。景王历二年，旦括欲杀王，而立王帝宁夫，宁夫不知，景王并诛宁夫。即景王死，五大夫争权，或立子孟，或立子昭，王室大乱。经房一传曰：天子若诸侯立政，决议水斗。史记曰：秦武王三年，为水赤者三日；昭王三十四年，为水又赤三日。刘相以为进火立水也。秦连相作之法，弃挥于道者情，枉密而行虐。加以五伐横出，残贼邻国，至于变乱五行，气色谬乱。天界若曰：物为克己，将至败亡。秦遂不改，至始皇灭六国，二世而亡。昔三代居三河，河洛出图书，秦居未阳，而渭水朔赤，睿意应德之效也。经房易传曰：君免于酒，淫于色，贤人前，国家危，决意流水赤也。